欢迎收听有声小说《地球上线》，晋江文学城墨尘欢原著，光和积木配音演员赵成晨、露西演播，喜马拉雅荣誉出品。第294集，阮望舒朝四周看了一眼，他明明没有看到唐默，唐默却知道他在看自己。练于征开口说， 谁说只有这四个人了？还有谁？从北京去韩国，正常人需要走陆路要半个月，我只需要一天来回。第42条，回归者杀死东亚六区偷渡客金晨浩，可直接开启下娃的奖励。 徐君生的脸色沉了下去。谁都没想到，从一开始阮望舒就把主意打到了其他高级玩家身上。5月18日黑塔向全世界公布了45个名字，除去木回雪，按照世界人口密度划分，华夏一共有5个玩家上榜，其中4个在北京，1个在华夏315区，不知道在哪个城市，这个比例已经十分惊人。按照常理说，黑塔只公布了玩家所在的区域号码，没公布具体位置，但是仅仅通过名字，有些玩家属于哪个国家就一目了然。比如东亚一区的正式玩家藤原浩也，一听就知道是日本人，又比如金晨浩，这是个韩国人。阮望舒在权衡利弊后，放弃了抓住唐默和傅文铎的念头，因为这两个人是队友，想要抓住其中一个人他们还有希望，抓住两个人希望极其渺茫，所以他看中了就在华夏旁边的韩国，也就是东亚六区的金晨浩。听了这些话，徐君生沉默地低着头。许久后，他忽然笑了起来。 你们地球幸存者原来也是这样的吗？绑架自己的同胞，拿他的命当筹码，换取回归者的合作。我还以为就我们回归者冷血无情，原来你们也不过如此。 成王败寇。 四个字，直接将徐君生所有的话都堵了回去。徐君生怒极反笑，他并不认输，举起双手又操控了四个玩家，双方缠斗在一起。很快他落入下风，鲜血将徐君生的衣服染成刺目的红色，他后背紧贴着高架路的隔音板，捂着腹部一处最大的伤口。练于征直着短刀，冷漠地向他走来。徐君生忽然大笑道：“ 傅文铎、唐默，你们再不出来，我的奖励可就落不到你们手里了。” 练于征的脚步停了一瞬，又继续走向徐君生。徐君生怒吼道：“ 傅文铎、唐默！” 高楼上，唐默、傅文铎轻轻叹了口气。唐默双手一撑，和傅文铎一前一后跳下楼，落在高架路上。阮望舒看到唐默并不惊讶，他神色平静。 你想抢走他的人头？ 声音很平缓，练于征却已经握紧了短刀，随时准备攻击唐默、傅文铎。阮望舒、练于征、李妙妙，再加上宁征，如果是这四个人，哪怕唐默和傅文铎联手，也不一定能从他们手中抢走徐君生的人头。因为徐君生不是死人，他会跑，只要他们打起来，徐君生肯定会找机会逃走。不过唐默神色平静，你还不上？阮望舒、练于征，包括已经被队友背叛过一次的徐君生都愣了。李妙妙懵逼道：“ 等等，你他妈什么意思啊？这话怎么这么耳熟啊？” 下一秒，却见宁征一枪射向李妙妙，李妙妙赶忙躲开。不过宁征似乎也没下死手，他击退李妙妙后，趁机走到唐默和傅文铎身边。在场除了唐默和傅文铎，其余人看向宁征的眼神都变得十分古怪。 冷静如阮望舒在憋了半天后都忍不住说道， 你这样合适吗？ 宁征沉默了许久，用手一指，悠悠地说，他抢走了我的下午的奖励。被人指着的唐默微微一笑，哼，嗯，我抢了，虽然打不开，但是拿走了，所以即使你们把金晨浩交给他，让他杀了金晨浩，他也没法打开下午的奖励。唐默分析说，我一直认为比起利益和诱惑，威胁才是一个稳固的合作关系最需要的筹码。阮望舒、徐君生无言以对， 你他妈能别用这种教育人的语气告诉他们你是怎么臭不要脸的挖人的好吗？ 从一开始唐默就没相信过阮望舒，共同利益是合作的前提，但如果这个利益对双方而言是存在竞争关系的，那这样的合作关系比纸还薄。所以在徐君生下战书的第一天，陈珊珊就开始找起了真正的盟友，综合地球幸存者和回归者，最后他们将目光放在了宁征的身上。北京的地球幸存者有四个，回归者却只有两个，唐默注定了不可能和阮望舒合作，宁征却可以和他们合作。所以三天前唐默和傅文铎联手布下一个局，抓住了宁征。原本唐默有想直接杀了对方，谁料宁征的异能十分古怪，唐默用橡胶绳捆住他都被他跑了。橡胶绳异能的效果是因果律作用下，被捆住的对象一分钟不可挣开，然而宁征跑了。幸好傅文铎从宁征的手中抢到了一颗红色的苹果，唐默检查时发现这就是夏娃的奖励。 道具，夏娃的奖励，拥有者宁征，品质稀有，等级无，攻击力无，功能隐藏，限制在未打开前无法毁坏该奖励。备注，夏娃的奖励可以有很多，夏娃却只有一个。 有了这颗苹果，宁征迫不得已必须和唐默四人合作，于是才有了今天的情况。唐默也没想到在那天之后，阮望舒居然也找到宁征和他合作。威胁永远比利益更有效，唐默语气平静。阮望舒冷冷地看着唐默，又看了眼站在他们身边的宁征，他声音冰冷， 唐默，所以你现在是想抢走他的人头？ 没有指名道姓，但所有人都知道他说的是徐君生。下一秒阮望舒面不改色，竟开始挑拨离间，他笑道， 那宁征呢？ 阮望舒指着站在一旁的宁征，目光却对着唐默， 你们是队友，和我们天选的关系不一样，我们是一个组织，我是他们的头，我做出的决定他们都会遵从，这次我并没有打算要宁征的命，我们组织里我选择让列于征获得这次夏娃的奖励，由他杀了徐君生，但你和傅文铎是两个人，唐默，一个徐君生够吗？ 唐默反问，你想说什么？阮望舒直接看向宁征， 是夏娃的奖励重要还是你的命重要？ 宁征眯起双眼，苍白的少年再看向唐默，嘴角泛笑， 你和傅文铎谁拿走徐君生的人头，谁拿走宁征的人头，商量好了？我猜一猜，徐君生的异能看上去诡异，现在却不是没有破解的办法，他已经是必死之人，我不打算和你们动手，让他有机会趁乱逃走，我就站在旁边看你杀了徐君生，然后再看傅文铎杀了宁征。 唐默的脸色慢慢沉了下去，他冷冷地盯着这个瘦弱的少年，阮望舒的话比直接动手更加阴毒，而且他猜得一丝不差。唐默和傅文铎从没有打算放过宁征，他们有两个人，徐君生却只有一个， 宁征一直是他们的目标。然而阮望舒在这个时候提出来，虽然宁征被逼无奈选择和唐默合作，但是只要阮望舒放弃参与，宁征的处境就危险起来。没有阮望舒和练于征，只有唐默、傅文铎、宁征和徐君生，唐默想要趁机杀了宁征十分容易。宁征脸上表情不变，但是他没有出声反驳阮望舒的话，就表明了他的态度。三方站在荒废混乱的高架路上形成对峙，唐默在心中默数时间，他不动声色地抬起头看了眼远处的黑塔，巨大的黑塔上那血淋淋的数字已经倒数到了最后20分钟，距离夏娃的游戏结束只剩下20分钟。他耐心很好，不断地倒数数字，时间已经差不多了，陈珊珊和傅文生应该已经到附近了。唐默说，我没打算杀了宁征。唐默抬起头，短短几秒他做出了决定。阮望舒，徐君生的事你不打算插手了？阮望舒没有回答，他反问宁征， 你信他的话？ 唐默打断阮望舒的话，徐君生的事你真的不插手？唐默刷的一声举起小阳伞，伞尖对准徐君生。阮望舒沉默片刻，向后倒退两步，让出一条路。他幽深的双眼盯在唐默身上，眼睁睁看着唐默和傅文铎一步步走进徐君生。矮瘦的少女背倚着高架隔音板，用古怪的笑容看着这两个强大的地球玩家。徐君生捂着胸口，身上早已遍布伤口，他就这么直勾勾地看着唐默和傅文铎慢慢走近。忽然他转过头， 没种的小屁孩，你真把我的人头让给他们？ 挑拨离间我很喜欢用，但是我从来不喜欢被别人挑拨离间。 你 徐君生原本是打算引出唐默、傅文铎，让战局更加混乱，他可以借机逃脱，谁知阮望舒竟然选择挑拨唐默和宁征，直接放弃杀他，这让他的计划全盘崩溃。唐默走到他的面前，他看向傅文铎， 我还是你。 傅文铎说， 你来。 两人说话只用了2秒，可是却已经决定了这一次夏娃的奖励的归属。唐默说了不会再杀宁征，就不会杀，所以徐君生是他们唯一可以得到的奖励。唐默定定地看着傅文铎，没有多说什么。下一刻他扭过头，直接举起小阳伞猛地刺向徐君生。但就在粉色的小阳伞即将刺到徐君生时，一道尖锐的破空声从远方以极快的速度飞来。唐默的心里涌起一阵不祥的预感。不对，唐默侧身避开，他刚刚侧开身体，一颗红色的躲避球擦着他的发丝砸在墙上，又用力地弹到地面。徐君生怒喝一声，右脚蹬地跃到空中，用双手抓住了这颗躲避球。他抱着躲避球，看着这群面露错愕的玩家，大笑起来。 一群蠢货，这是我的躲避球游戏。 话音刚落，徐君生怒吼着一掌拍在躲避球上，将这颗球砸向宁征。 我操你大爷的宁征，你给老子去死。 宁征本就速度很快，再加上他诡异的异能，他顺利躲开这颗球。可是这颗球并没有停下，一颗小小的红色躲避球在高架路之间不断撞击，令众人只能不断避让。 叮咚，有声小说《地球》上线，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